喂，翻到嚟烈女广场，我系桑尼啊。咁话说咧，我哋啲节目咧都几多元化噶，除咗讲下博嘢啊，讲下啲重口味 AV 啊，间唔中讲下佛牌鬼仔之外咧，咁我哋最近咧有啲讲咩好咧？今集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啲邪教咁样嘅。话说咧，我都即系因为桑尼都系一个几咁八卦嘅死八婆嚟嘅，咁所以其实间唔中上网都睇埋啲九唔搭八嘅新闻咁样啦。咁咧，我哋最近睇一单新闻咧，就系咁嘅。话说咧，有个即系最近有一个有单新闻啦，就系话喺间麦当劳度咧，咁话说有条友咧就 U 女就问攞电话，咁点知咧就人哋就唔肯俾电话佢，于是乎咧，咁嗰六个人咧就监生就打死咗嗰条友，然之后咧就一路打咧，个把口咧就一路喺度讲话佢系呢个妖孽、撒旦、恶魔咁样样，咁就监生就打死咗条友啦。咁然之后咧，咁呢单新闻咧爆咗出嚟之后咧，当然啦，监生打死人都好大件事啦，咁。之后再引申出，原来呢六个人呢都系一个叫做东方闪电嘅教徒嚟嘅，咁 啊，咪好型咧，听落一啲啊， 系啦，好似好劲咁啦。东方闪电又叫全能神教咁样，咁所以咧就想同大家即系探讨下咧，即系邪教咧，睇下会唔会大家都有兴趣去听下关于一啲邪教嘅新闻咁样啦。咁即系我自己咧初初开始接触邪教嘅时候，最细个第一个听到人哋所谓嘅邪教系咩咧？系澳姆真理教，即系讲紧话麻原彰晃咧嗰阵时喺即系佢个教主麻原 彰晃， 系啦放沙林毒气嘅嗰单新闻嘅，咁当时呢单新闻就死咗好多人啦，咁然之后麻原彰晃后屘都系判咗死刑噶啦，系啦，咁样啦，咁然之后再慢慢咧，我就开始去研究啦，反而听到譬如一啲叫做东方除咗东方闪电系呢几年好新兴嘅神邪教之外啦，咁有个叫做天堂之门啦，咁就喺美国嘅，咁佢嗰啲咧就系、是、一班人咧就集体咁样样咧就喺间屋里边啦，咁就饮生挨自杀。就死咗，咁差人开门就见到十几条廿条咸鱼就摊晒喺度，咁已经死晒噶啦嗰班人。咁佢哋声称就话嗰一日咧就择咗个好日咧就一齐自杀，然之后上帝就会嚟接佢哋噶啦。 咦，咁算嗰时德福嗰个风水佬俾啲山埃嗰啲人饮，跟住呃钱。 系啦，但系其实佢嗰单系有谋财害命成分在噶嘛。 哦。 系啊，但系据说嗰、那个天堂之门嗰个系连个教主一齐同一齐，大家一齐含包散咗噶嘛。 哦，咁而家嗰个教有冇喺度噶？ 有嘅，有啲余孽喺度嘅，有啲死剩咗嘅死剩种喺度嘅，咁依然就喺美国继续传紧教嘅，咁喺度宣扬紧佢嘅教义。咁仲有啲咩咧？我谂如果你话香港大家为人比较熟悉嘅，叫做有一个叫做石乜教咁样样啦， 啊石春教啦， 石春教咁样啦， 嗰个系唔想讲，冇所谓啦，开名都得嘅 ，Zionism 啊， 系啦。 石安啊， 系啦系啦，咁咧佢系呢个咩教嚟嘅咧？咁佢，哎呀，我唔记得介绍嘉宾先。咁首先有呢、這个九唔搭八哥哥仔啦， 系冇错， 系啦，咁有 九唔搭八， 系啊，有六月啦，咁然之后又有做啦啦 ，hello hello， 好，我哋继续讲。咁点解呢个石安教咧会咁，即系我谂可能大家都会好熟悉咧，因为九十年代可能大家有印象咧，有冇听过咁双氧水事件啊？ 有啊有啊有啊， 系啊，话说嗰阵时都好大回响嘅，佢话讲紧咧喺佢嗰度买咧，咁一支双氧水咧系讲紧好似平时我哋钉耳窿嘅时候咧，人哋俾一细樽一樽仔嗰啲双氧嗰啲消毒药水，咁你滴耳仔嗰啲，佢大概系一个咁样嘅 size， 咁但系佢讲紧卖紧港纸2000蚊。 哇，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就系、是、滴落，咁佢就饮啦，咁佢系点饮咧？佢就系滴一两滴咧落杯水度啦，咁就饮，就听讲咧就话，即系根据佢哋就讲啦，就呢个系有病医病，冇病就强身能医，百病乜都好咁样样嘅。 哦， 系啦，咁然之后 即有虫就屙虫，冇虫就屙肠。 系啦，系啦，系啦，类似系咁样样嘅。咁当时都引起社会好大回响啦，咁就有都请咗有好多科学权威啊，包括牛可博士啊，咁佢哋去。即系上咗呢个睇真啲嗰度，大家喺度不断喺度研究究竟。 冇错，而家我哋不断喺度重播紧个今日睇真啲啊！ 系啦，我哋就可能迟啲摆埋条 link 上去俾大家睇。 冇错，就嚟咧，就嚟。我反而好想睇下佢会唔会又重播翻旧时嘅新闻节目喎。OK， 应该系 都会啊。 搞到我啲时空好混乱，究竟而家系一九九几年啦，定系而家系2014年？ 哇！佢都播翻嗰啲咩天残缺嗰啲啦，我谂都即系指日可待。 唔系噶，我老豆日日都喺度睇噶，佢好中意啊。佢 我老公喺度睇噶， 屌佢嗰啲新闻咪当当年今日咁播咯，咪一捻样。 不断怀念档 案 再过去冇计啦。 唔系咁咪当回顾咪当年今日。 啊，但系好得意喎，咁样饮双氧水又有人买人信先好。 有家有人信噶，而且好似 呢家有人信，呢家有 都系啊，都不乏 有啲名人㗎。咁我當時嗰陣時睇資料嘅時候，好似當初有一個都係唔知港隊一個足球員同佢太太都有一個虔誠嘅信徒嚟嘅。係啊，邊個唔開名？ 嗰、那個佢先提翻。 好似後屘自殺死唔去啊！ 我唔知道。 嗰個係一個自然療法嚟嘅。咁其實咧，你講開又講咧，之前咧有個網台節目係教人飲雙氧水。當然唔係我哋啦，講緊係好多年前啦。不過好似如果你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咧，其實可以問翻黃伯嘅，黃伯咧就比較接觸深，同埋都好似有試驗過嘅。 真係飲過。 但其实佢讲双氧水，你知唔知？但系有啲人唔知，净系听人哋讲话双氧水饮双氧水强身健体。但系你知唔知？如果你真系一般去买药房买消毒嗰啲双氧水饮，你系饮死人噶。 系冇错，第一啦，要认识嗰样嘢。首先咧，双氧水嘅意思咧，其实咧就系 chemicals 咧，有两个 O 咁，即系 H2O2 啦吓，咁样样就多咗 O 嘅。OK， 咁其实咧多个 O 系好大件事嘅。啊、你是吸收不到的，同埋会有呢个中毒的成分的。 同埋点解呢？因为 H2O2 呢其实是一样非常强的碱性的东西的。咁点解成日啲人话，同埋呢点解啲人会有癌症呢？因为氧化咗。咁呢点解有啲人而家就话嗰啲咩游离基啊。奥氏大师。游离基英文叫 radical。你查字典 ,radical。因为佢好唔稳定嘅。咁呢点解话有啲人成话抗氧化。因为如果你饮咗嗰啲嘢之后呢，你个人呢嗰个系统啊，你又容易老啦，同埋你有啲细胞啊，各样嗰啲 enzyme 功能都会冇咗。 因为嗰个 H2O2 个 O 呢好稳定嘅，会随时挥发嘅。系变成 H2O 咯，所以 食落有咩感觉先？ 咁当然我未食过啦 吓。佢系 食完会 high 咁啊？ 佢系点样？系一个强碱嘅嘢嚟咯，即系如果滴咗落佢稀释咗之后，你饮落去咧，唔系个个人受得咯。 咁呢家都有嘅，咁而家你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我记得当年系有个叫袁大夫嘅网嘅，咁亦都系话警察咧有呢、這个叫做。檢控過佢咧，話佢呢個佢冇攞呢個醫生牌，佢去做呢啲，係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咁我又唔可以質疑人嘅，咁可能真係有用嘅 ，OK 嚇。 大家唔要命嘅就去試下啦嚇，咁即係真係強身健體翻嚟話俾我聽啦。 其實飲雙氧水倒不如你飲醋，而家好多人興飲醋仲 有啲 MSI 嗰啲咯，係 啊， 酵素啊， 其實飲醋反而仲好，因為如果你係用一個咁強鹼嘅嘢咧，因為你佢會同你身體個產生一啲咁樣嘅化學作用，會令到你 身體。唔係呢個我哋要有啲 basic 嘅 introduction 要講先。首先咧，由我哋呢啲咁嘅物質性，即係嗰啲 chemicals 有分酸性同埋鹼性。咁啊，點樣知個酸性鹼性咧？就攞個pH 嗰、那個 litmus paper，litmus paper 我記得中學 嗰張試紙 litmus paper， if acidic 就 turn it red， if alkaline 就 turn it blue。 冇錯，你阿仔依家都可能讀緊啦嚇，咁樣 啊。係啦，咩七咩 七係好酸噶啦， 已經係。唔係七啊，七啊鹼。 五七係啦。 五咧， 五係最適合人體 微酸係啦，中間嗰個就叫 neutral。 咁而 ensi 咧就一種叫 break down 嘅嘢，而家變咗上咗 chemical 堂啊。 ensi 係拜阿噶啦 ，ensi 係酵素。 咁你個胃嗰度咧就咧應該有啲唔同嘅 ensi 就嘴個口腔都會分泌嘅。 其實咧佢咁樣係都幾危險噶，等於你拎住嗰個漂白水。其實漂白水咧，其實嗰啲 chemicals 咧，漂白水咧接觸得多咧，就係會致癌嘅。點解咧？因為佢會喺皮膚嗰度滲透啊。因為其實點解啲嘢會漂得白咧？因為佢係 oxidize 咗嗰樣嗰啲污糟嘢，所以佢用係一個高氧化嚟令到嗰啲污糟嘢褪色咧。所以係其實即係你飲雙氧水，其實等於係飲漂白水落肚，有少少咁。 即 係 講好簡單嘅例子，嗰啲鐵會生鏽，咁其實就係一個 oxidizing 嘅過程。咁但係個名就唔係 oxidize， 叫 rusting。 系啦 ，rusting 系啦， 系啦，我哋嗱又冇扯到咁远啦。咁其实咧，除咗呢个教咧，咁令到我即系好，我其实我都花咗几多时间去研究呢个教啊？点解咧？咁因为 佢拜边个噶？ 佢系其实佢声称佢系拜基督嘅，咁但系其实佢系一个姓梁嘅香港籍嘅男人去创办嘅。咁佢哋咧就叫嗰个人做教主。其实都 好 多 年噶啦， 都讲紧十几廿年噶啦喺香港。 东方闪电咧？ 东方闪电系近呢几年先开始嘅，佢哋拜紧一个系声称叫做女嘅尼赛亚。 女基督 系啦，咁喺大陆嘅，咁佢就因为咧，马太福音嗰度咧，佢讲话有一章节咧，佢就讲话有东方嘅闪电响起，跟住然之后即系 blah blah blah， 即系再详细嘅我唔记得啦，咁我都唔系一个非常咁。 唔紧要，我哋下次引用翻嗰句。 系啦，咁佢就话就会有新嘅基督咧喺即系有新嘅尼赛亚去诞生，即系基督会再嚟。 而家喺度睇啦，佢话佢个。 第二次是用肉身是女性嘛。 是啦，他说上次是男的，今次就是女的咁样。是啦，咁嗰个如果你话石安教嘅话呢，咁佢哋嗰个教主就梁 X 乜乜咁样啦。咁佢基本上佢其实佢好有钱㗎喎。你要知道呢，佢係。 买2000蚊樽水喎大佬。 佢讲緊呢，佢嗰啲堂会呢，嗰啲物业呢，係佢一间公司名下。 擁有嘅， 哦， 即 係我睇報紙，我 即 係 佢用一個商業登記嚟 hold 嗰個 property。 我根據嗱，我根據某個公司某本周刊佢哋嘅查察，佢哋嘅報導咧，佢哋聲稱係咁樣嘅。咁同埋咧，佢哋呢個教咧好過癮嘅。一嚟咧，佢哋係不斷地吸收緊啲新嘅會員嘅。咁佢哋除咗即之前講緊九十年代興起之後咧，其實而家好多好 young 嘅 细蚊仔， 青少年 teenagers 咧，咁其实佢哋都信嘅。点解咧？其实你哋 YouTube 嗰度 search 下咧，呢个教你就知噶啦。佢哋咧拍搵好多僆仔僆妹嚟拍咗啲片咧，成日喺度讲到，即系世界末日就嚟嚟啊！成日都讲，即系讲到咧，基本上其实佢哋讲到好似神神嘅。 其实佢系咪用呢一个思维去控制一 其实嗱，我啱啱 末世咯，话而家系末世咯， 用一个思维令到你惊啦，咁就俾晒啲嘢佢 恐惧， 系啦， 恐惧。 咁然之后咧，佢最底色系咩咧？佢就隔几年咧，佢就讲一次咧，话世界末日又嚟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一二年啦，09年 系啊，有一个讲啊， 咩 十二月几号 啊？ 系 啦，世界 上山又成。 咁跟住咧，佢哋就好犀利嘅。咁然之后佢哋就会话咧，有啲灾难求生包就喺个教会度咧，有几千蚊一个咁啦。咁里边咧，咁话说有一次咧，对上嗰次好似一二年嘅时候，呢一定一二年啦。咁咧，某本周刊咧，咁就就。運咗入去啦，咁然之後咧就我哋就買咗啲災難求生包，咁然之後唔知幾千蚊一個，打開裏面有啲咩啦，有啲餅乾啦，有啲水啦，有啲係嗰啲壓縮嗰啲，即係喺淘寶買到啲軍糧啦，即係有白膠紙啊、幾日刀仔啊，即係類似新兵拉低啦 ，exactly 係有啲咩我唔記得，總之佢係一紮你可以用幾十蚊買到嘅嘢，咁 其實係洗腦形式去傳銷，係 啦 係 啦，咁然之後佢就買，即係用幾千蚊就去買一堆，可能你幾 嗰陣未有商品説明， 你 supermarket 你買到嘅嘢。咁但係可能你如果你用幾十蚊買嘅嘢仲多咁樣樣咯， 唔係佢冇講錯嘅，都係求生嘅，不過生存一兩日咯。 咁然之後有地圖啊嗰啲咯。 喂，呢個新 idea 嚟喎。 都唔新嘅啦，人哋用咗好多轉嘅啦，諗過第二仗啦 ，cap 水就啊。咁跟住咧， 新嘢嚟喎， 我哋可以 咁跟住 點 啊？叫啲人上山 係啦。咁然之後就點咧？然之後就去到嗰一日啦。咁佢然之後佢哋就一齊咧，就約埋咧，就上呢、這個唔知我唔記得飛鵝山定大帽山咁樣 大帽山啦、 啊。咁就就當佢係大帽山啦。咁、然之後咧，咁成班人咧就聚埋一齊啦。咁半夜三更咧就拖男帶女啊，扶老攜幼啊。然之後就拖住咧幾箱，即係好似你喺關口嗰度見到啲水貨客咁咧，拖住幾箱嗰啲釘面啊、礦泉水啊，剩啊孭曬個背囊啊，攞住嗰個災難求生包啊， 講嘅係2012年嘅事，係咪？ 2012年咁上緊嘅事嚟嘅，咁跟住咧就嘣嘣嘣嘣嘣，你而家揾翻咧都揾得翻嗰啲 報道啊， 相關報道嘅係啊，咁咧佢就嘣嘣嘣嘣嘣咁啊，一棚人就衝曬上山咧，就坐喺個艇上面啦，就喺度等啦，就話咧教主咧就同上帝講念數，就會揾個外星人咧就接曬佢哋走咁樣。 即係食正瑪雅嗰條水啦，嗰陣時 係。冇錯冇錯，咁跟住咧。 好啦，系啊系啊，玛雅月历啊， 系啦，咁然之后嗰棚人咧就喺度一路喺度等啊等啊等啊等，咁睇到个天光日出个咸蛋王又出嚟嘅时候咧，啊，点解外星人都唔嚟，点解神都唔嚟接佢走嘅咧？咁然之后咧， 因为搭咗马航咯、 啊。然之后咧，嗰样嘢咧，其中一条友咧，忽然间就会有条友啊，我知道点解啦， 点解啊？ 我哋教主咧，因为佢哋声称佢哋嘅教主咧系耶稣 上帝儿子阿细佬契细佬契弟嚟 嘅，三位一体，佢哋四位一体嘅，咁然之后就话。系啦，就话咧，阿教主咧同阿上帝咧就讲掂数啦，就阻止呢个世界末日，就俾多次机会。 你都仲要多狠谢佢啊！ 系啦， 多谢老母啊！ 跟住就一齐咧，就喺个山顶上面咧，就高呼三声教主好嘢，教主好嘢，教主好嘢。咁然之后咧，就带埋嗰啲嘢咧，就一齐扶老携幼，攞翻啲丁面同矿泉水咧，就去落翻山啦。咁然之后咧，最搞 笑嘢， 最搞笑系咩咧？最搞笑咧，仲要系咧，唔止一次噶咯。跟住嗰个周刊呢个记者咧，仲要混喺佢里边听到啊，不如我哋去饮茶咯。 哦，佢冇讲咩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其实咧，有我都有听过有啲报道咧，话当年嗰个太平天国咧，阿洪秀全其实系有妄想症嘅。 你讲开太平天国，其实呢个系第二次嘅太平天国翻版啫。 佢系其实系最古最先嘅喺中国发生嘅，就系太平天国呢、這个。 即系因为我之前都睇好多资料嘅关于太平天国，因为就学过啲门派。 仲有个咩圣女贞德系都系无端端喺个田嗰度执到把剑。 圣女贞德就冇讲住啦，讲翻我哋啲吓关于中国人嗰啲啊，太平天国嘅 太平天国系啊，洪秀全 八年教 咁啊，点解当年咧啲 嗰阵啲鬼佬都好鬼拜啊，洪秀全嘅，发觉啊呢、這个真系啊又信上帝， 都黐得几捻 云尘噶喎。啊，发而家佢发又话咧，同阿耶稣讲过，咁啊有本圣经喺度，咁啊发烧发十几日，跟住醒咗嘅时候又周围传教。咁当然啦，大家个清末嘅时候咧，都中叶或者末期咧，个生活情况系非常艰苦嘅，即系吓、啊，因为无论你耕田又好，唔耕田又好咧，你都系。預咗咧係冇嘢食噶啦，即係我哋好 家庭都冇嘢食噶， 因為你全部啲糧都俾人收 上繳嘛，繳曬嘛， 咁啊係好動盪嘅。咁基本上咧，逢係社會嗱，其實同依家嘅情況差唔多嘅，逢係社會超級動盪嘅時候咧， 就有呢啲衍生出嚟， 就會有呢個宗教。 天各之將亡，必有妖孽啦。 即係佢會涉罅位，係啲人空虛又唔開心，佢就會 咁咧 涉入去。 當年啊，洪秀全諗住喺廣東咧，就咧俾熱咩，廣東冇人收佢啦啲友，因為佢都比較有錢啫。咁啊，走去廣西。煤矿嗰啲地方，咁啊开始传教啦，系啦，咁啊话，哎，我哋会，我哋 拆嗰啲， 咪咧，大家要清楚宗教呢个性质咧，就系点解会有嗱有邪教啊，讲紧系咪？咁有邪教即系有正教啦，咁通常都系都话正教，就话佢 邪 教 正教，系啦，中间个分别系咩先？ 通常啱出现嘅成效咧， 就系邪教， 话邪教嘅。 但系你耐咗，啲人接受咗就系正教。 嗱，其实咧，咁我有研究开咧，咁你一般嘅即系一啲即系研究嘅嗰啲权威咧，佢哋归纳咗一啲所谓嘅邪教 嘅特征 出嚟嘅，有啲特征嘅。咁我大家讲，即管就讲啲特征出嚟咧，就听下，咁睇下你哋会联想到某一个。國家嘅黨啦嚇，咁咧佢首先第一咧，佢哋係中央集權，佢哋係崇拜一條友嘅，即係最頂頂金字塔形式，咁佢哋係崇拜一個人嘅。 排他性一神教嘅。 排他性佢哋係唔可以，即係佢哋除此以外不能有別的神嘅。係啦，嗱咁嗱你咁就單單呢一條嘅話，其實咧你好多宗教都係咁樣。 係好多， 你包括伊斯蘭教啦、基督教啦，其實 日本嗰啲都 係啦。咁其實佢哋都係排他性，即係佢哋覺得除我，即係除佢哋嘅，即係 even 係十戒基督教嘅十戒裏邊都係話除我以外不能有別的神噶嘛，係咪？咁但係咧之後就仲有其他嘅，例如啦一啲思想嘅控制啦。 其实个个教都有思想控制， 但系佢哋嘅思想嘅控制啦，咁然之后咧，佢哋系会有点讲咧，即系佢哋会系控制佢哋嘅教徒去做，即系某啲嘢不断去吸纳新嘅教徒啦。而最其中一样咧，俾人哋觉得系最严重咧，就系咧，一旦你要退党嘅话咧，佢会话俾你听，不断地思想教育你，一旦你要退党嘅话咧，你会遭天谴。 系 啦， 即系会危及到你嘅生命啊。 系啊， 系会殉教啊，即系你要殉教。 唔系，咁你基督徒唔会噶嘛？即系我基督教咁，我以前信基督教，我而家转去信佛教，咁但系唔会话基督过嚟打鸠你咁样噶嘛？系咪先？即系或者啲基督徒唔会话搵个教会一齐嚟讨伐你，你唔翻佢最多劝你翻嘅啫，系咪先？佢都啊弟兄你点样样啊？有咩帮到你？你咪谂 随缘咯， 系啦，佢唔会或者你信佛，你拜拜下你唔拜，你走咗去拜四面神，咁但系唔会啲人啲唔会就系因为咁样样，然之后就话啊个佛祖会俾天谴你，唔会啊嘛。但系咧系啦，但系咧所谓嘅邪教有一个特征就系、是，当你话你要入，一旦你入咗去。你出唔翻嚟，同黑社會一樣啊！你出咗去咧，你要過底咧，基本上你要俾人砸棍嘅，係啦，即係你係一定係 有。 有 啲社團都係用嗰啲宗教。 佢其實係啦，冇錯。 社團係宗教，絕對係宗教儀式啦，因為你入會係全部都係拜。 有宗教儀式啊，拜神啊，同埋一級級制嗰啲咯。 係啦，咁 拜翻天地會嗰個總舵噶嘛嚇，即係個和尚啊嘛，嗰個叫做 嚇。 係 啊。 咁但係你講開咧，咁樣呢啲咁啊邪教嘅定義，咁其實你講宗教嘅問題咧咁。当然，邪教喺现代定义系呢个你令到吓佢、生命受到伤害啦吓， 咁同埋啲人冇自由咯， 同埋唔系净系佢，唔系净系讲紧嗰个人生命会受到损耗，系 屋企 人嘅屋企人，冚包咁样样都会 冚包散 嘅，系啦。 同埋第二样嘢就系佢个 system 啊，即系解释嗰、那个啊，通常佢宗教点解会有宗教出现，就系、是、解释咗我哋科学解释唔到嘅嘢嘛。譬如死后嘅世界点样，都冇 proof 噶，纯粹系亲身经历。咁你有第六感，我有第六感，你见到我， 即系我讲发梦啊，净系得我知有发梦。 系啦，咁佢会尝试去宗教会尝试解释呢样嘢嘅。咁点解地正邪教咧？佢系危害到现世嘅人嘅生命啊嘛。 系啦，咁同埋佢哋都会有其他嘅，譬如喺行为上咧，佢哋会，譬如佢哋有啲嘢唔会俾佢哋食啦。佢哋会有好多嘅活动啦，或者要听好多佢哋中间所谓嘅一啲传道、传教士嘅洗脑嘅形式嘅讲座啦。咁同埋佢哋做嘅嘢咧，即系开始佢去到佢嘅行为上，即系譬如有啲嘢系佢哋 要一定要去做嘅。咁可能譬如去到有啲邪教再偏激啲嘅就係、是、男盜女槍啦。 係啊，仲有啲係啊係啊， 祭神 啦， 係 啦， 嗰啲叫苦行嘅，其實。 唔係嗰啲好似話你 贖罪啊嘛， 做嗰啲嘢你會有福嘅話， 係啊，你贖罪，咁你攞翻啲錢翻嚟咧，就全數公歸於教會嘅，即係嗰個教嘅教會 啦。我記得咧，好若干年前韓國咧有一個教咧，直頭係佢講到好咩嘅，咩天然咩大自然之咩教嘅，全部啲人係著白色袍嘅，咁咧就嗰個教主咧係直頭咧連。有啲兩公婆都信嘅，就兩公婆搏嘢咧，即係我哋兩公婆唔叫搏嘢，叫敦倫啦。嗰啲招式咧都要跟足曬佢嗰本書喎、 啊，招式都要跟啊。 係啊，即係一定要跟佢咁做。你係用第二啲 愛經我先， 你用第二啲方法做咧，佢就話你係唔啱咯。 所以就其實 係啊，好恐怖噶。 大部分嘅新興宗教都係靠抄襲。以我嘅宗教而過嚟嘅，我相信佢應該係抄印度外經嘅。 同埋佢繼續講啦，咁同埋咧，佢都會有一啲通常佢係用一啲演講嘅形式咧，去控制嗰班人嘅情緒，令到佢哋好激動嘅。咁所以可能有時咧，你會 有少催眠。 係啦，譬如我之前有朋友咧，翻嗰啲教會咧，係咧 新興嗰啲啦， 教翻嗰一啲所謂嘅教會咧，佢哋係唔知點解咧，嗰、那個傳教士喺上面講嗰下度咧，成班人跪曬喺個地喺度喊啊，喊到點床點就扯曬蝦。 哦，呢個菲律賓係全部都係呢類型嘅， 係啦， 好似係咁樣嘅 催眠、啊。 新興嘅教會通常 喊曬啊，都唔知做乜嘢啊，又掠地又成。 即係得罪啲講句，通常新生命嗰啲都係有啲乜。情况啦，啊，讲真，真心明意。 同埋有一个几独特嘅就系，佢通常都会要你哋咧去即系互相监察嘅，即系教徒与教徒之间咧互相监察，就惊佢哋会做一啲去背叛教嘅事。 譬如你拍拖啦，唔知点解会有个人会监察住你嘅，系啦。 同埋咧唔知点解咧，系啦，就同埋咧，通常啲教咧都会话咧，无论咩教都会话你有罪嘅，咁然之后就要你公开悔改，无论你有咩罪都好咧，都要你公开悔改。 You have sin 嘅，系啦 ，You have sin， 然之后你就会自我去话俾你听啊，批斗喺一班人面前就批斗自己啊，我有罪，我咩罪咧？我琴日装咗隔篱阿生姑冲凉啊咁样。或者我可能偷咗阿婆條底褲啊，即係佢就要你去公開無 端端放嗰兩個屁， 係啦，冇錯啦，我啱啱放咗個屁、啊， 多口都會、啊。 你講又講啊，真係之前我中學嘅時候都係俾人帶過翻去類似咁嘅，即係叫做新派嘅幾個教會啦嚇，咁 啊會熄曬啲燈啊，無端端好似我啲開 disco 啊大佬，跟住有啲 嗱我唔可以話呢啲係邪教， 又冇話邪教， 佢叫做係異端，即係喺基督教嘅角度講，係啦，喺基督教嘅靈恩派啊嘛， 係我之前都去過， 我都有去過 三日嘅，佢啲活動係一年三日。就喺 cam 咁樣， 係啦 cam 咁樣嘅， 通常 cam 仲有好多人，啲人咧好似喺入邊 high 曬嘢喺度。 係啊，我試過㗎，佢嗰啲教會咧係唔知點解係好 rock 㗎，即係煙霧瀰漫，好似開 concert 咁，跟住都啲人唱聖詩係咧打曬鼓啊， 打曬鼓係 啊，我見過 啊，係啊，全部 拼曬頭， 全部拼曬頭， 係啊，啲人係好似隊員草咁樣好 high 嘅，跟住唱下唱下喊，跟住喊啊笑。 當然我睇曬資料，呢樣嘢好耐歷史，幾千年都係咁嘅，因為咧古代啲巫師都係靠咁樣去做祭禮。即係拍曬嘢啊，懟曬草啊咁樣啊，跟住。 但係好多人，我一年三日喎，不停咁樣。 咁你 跳 個 腳都 閉啦，你點會信啊？你過一日咁，我又翻返現實世界咯。你起碼要成個浸人， 仲要係好多人去睇。 何止浸啊，仲淫埋。 好多人去睇，係淫曬。 係啊，恐怖啊！ 係啊，所以其實啱啱啊，九五八八哥哥仔講嗰啲咧，就唔可以叫佢哋邪教嘅。咁喺基督教嘅角度講係異端啦，因為始終即係異端。即係基督教嘅異端同埋一般嘅邪教嘅最大分別咩啦？咁如果佢都係信神嘅，都係信天父嘅，都係基督嘅，咁其實咧佢 好似話佢本聖經唔一樣， 係啦，佢有啲行為係唔一樣嘅話咧，咁佢又唔可以話佢係一個邪教。 釋經嘅方法唔同， 係啦， 即係佢有嗰句咩勿讓精子撒在地上嗰啲 啊。譬如你話喺基督教 用個手攬住， 我個口接住， 個袋接住嘅咯。 屌， 即係譬如好似 食曬佢啊， 即係個阿哥死咗，個仔個細佬就接收佢老婆嗰只。 嗰個係咪叫中女睇示錄啊 ？O K， 譬如可能你喺基督教嘅角度，天主教都係㗎，因為天主教係。佢係不能接受佢講話聖母升天噶嘛，即係喺基督教嘅角度，聖母瑪利亞只不過童女嚟嘅啫嘛， 聖母無原罪説啦， 係啦，只一個人嚟嘅， 無原罪係， 係啦，咁或者可能譬如我哋啱啱講摩門教啦，係啊，摩門教可能俾人哋嘅角度就係會覺得啊，會呢個教聽上去好似好得人驚咁，因為其實佢以前個名改得好衰嘅，叫做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會。 我有冇記錯佢個全名？ 好似叫末世聖徒。 係啊，末世聖徒。 佢最近改咗名。 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呢幾年就改咗名，就叫做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哦，佢咁樣嘅，佢因為我就師奶啲嗰時坊間聞説咧，就70年代嗰陣咧，就好多嗰啲靚仔青靚白淨嗰啲咧，就著曬恤衫啊，著曬西褲。 而家都有㗎，好靚仔㗎。 我講我後生嗰陣啦，咁咧就佢哋啲廣東話好叻嘅，學曬先過嚟嘅 ，pass 曬啲卷啊，同埋佢哋咧就。唔系咩个乜乜长老咁，佢湾仔有个 office 噶，佢直头有座嘢，佢直头喺个天桥嗰度 洗楼咯。 佢喺夏威夷好有钱嘅，咁我有个朋友啊，即系两个月嗰个朋友，唔系朋友啊朋友，咁咧就移民去加拿大，佢咧就信咗好多年噶。佢点样咧？佢一样系有十一奉献，咩样都有，但系佢好得意嘅，佢唔俾你饮有颜色嘅嘢，唔饮得茶，唔饮得可乐，佢唔饮有颜色嘅嘢噶，系只可以饮水。可乐、可乐、啤酒、酒唔得，即系有颜色嘅嘢，佢一定饮透明嘅。 咁除咗饮水之外， 出气咯，雪碧咯，佢唔嗱茶唔饮得， 白酒、白酒 嗱茶唔饮得，咖啡唔饮得， 总之 佢一定 系黄色噶， 唔得透明嘅，佢饮嗰啲一定要冇色嘅。 茅台 即系粥水都唔饮得噶咯， 唔系， 即系阿妈煲粥水，阿妈煲汤都唔饮得噶咯。 嗰啲唔系咩？嗰啲叫 congee 嘛。 吓、啊，咁但系咁汤，即系阿妈煲汤都唔饮得噶咯。 嗰啲饮得，但系佢其他饮品系冇颜色嘅。 即系 soft drink 嗰啲。 系啦，咁同埋咧，我哋嗰阵时住洗市区嗰啲咧，就点解去摩门教咧？就嗰时啲人就唔知道，原来佢有本摩门经啊嘛。吓、啊，咁但系其实点解话摩门教咧？系因为咧。佢哋嚟親呢，我哋嗰啲成扎人都係佢嗰啲舊區嘅傳教，成扎人就閂門。咁咧就佢又成日咧就約你話第日嚟講經說道嘅時候咧，啲人就閂門。咁咧就摸門釘。咁啊講下講下，啲人叫做摸門教咯。以前啲人就 但你發唔發覺佢哋永遠都係兩個人拍住一個啊？ 通常係兩個㗎，兩個㗎，唔會一個單獨㗎。 人 人其實有少少傳銷嘅成分在咯。 基本上就係傳銷。我覺得係社團，即係宗教加傳銷。 但係點解會即係 自己俾錢嚟香港嘅？自己俾錢， 唔係，但係點解我會留意，即係開始知道接觸到摩門教咧，奉獻啩？ 佢有即係有啲嘢係佢係 sponsor， 同埋咧嗰時咧我咁印象深刻咧，就我住嗰座大廈嘅隔離屋苑啊，佢哋咧係有幾個單位咧，佢租咗嚟做 quarter 噶，租咗嚟做宿舍，全部嗰啲乜長老、密長老就喺嗰度住噶啦。 點解嗰陣時咧，我會即係接觸到開始認識摩門教呢樣嘢咧？即係因為咧嗰陣時我哋都喺銅鑼灣灣仔嗰啲地方翻學嘅，咁咧就會見到咧有啲嗰啲就係啱啱著曬恤衫啊，好靚仔嗰啲外國 mix 啊嗰啲，但係講廣東話好正，好又但係好靚仔嘅喎， 好 後生真係好靚仔， 好有禮貌， 好有禮貌係啦， 嗰啲全部都屋企有家底㗎， 係啦，咁佢咧就會即係無啦啦就會過嚟撩你講嘢，咁你靚妹仔我理你講咩，你講耶穌又好，講咩都好啦，即係哇好靚。即係總之你及得都望下，其實跟住識講廣東話嘅，係啊， 幾 nice 嘅你 係啦。咁我就話啊乜乜長老乜乜長老，咁有時可能譬如行過佢未必會撩你，咁但你望一望佢個牌啊乜乜長老乜乜長老，咁我就會留意，咁佢個牌上面都會有佢嗰個教會個名嘅，係啊。咁然之後我就翻去就睇啊，原來呢個即係原來就係摩門教咁樣咯。系啊，咁我嗰陣時有個朋友咧，有個女仔朋友同個中學同學拍拖咧，嗰個男仔佢真係香港人嚟嘅，咁但係原來咧嗰、那個男仔咧屋企成家都係信摩門教嘅，咁跟住佢哋就有真係有摩門經啊呢樣嘢咯，咁但係又我諗可能我唔知係摩門教嘅教條冇講啊，定冇講唔可以有婚前性行為啊，定還是即係可能定還是係有佢破咗戒啦，咁但係我朋友去佢屋企留宿咧，佢阿媽見到都冇乜嘢嘅。系啊， 咁佢哋佢见到佢嚟住啫， 所以我唔知 出入门口第一站， 我 佢有冇卜嘢唔知噶嘛嘛， 哇，好难卜啫系嘛，即系我即系咁讲，我意思系我唔清楚究竟系摩门教冇呢一个教条，定还是系可能我朋友当时个男朋友去 breach 咗呢条教条啦，咁但系我就会觉得佢阿妈有冇嘢，但系佢系屋企系好一个好虔诚嘅摩门教嘅信徒嘅家庭嚟噶咯。 我嗰時咧好笑嘅，我記得嗰時我老豆未死咧，就有一次我老豆啊病緊，就放咗病假，咁我老豆翻工啊嘛，咁啊喺度啦，跟住嗰個咩末世聖徒嗰個人走嚟傳道就同我老豆講，朋友，佢話佢同我讲就话同我老豆讲话朋友你想唔想上天堂㗎嘛，跟住我老豆呢就好嬲，跟住攀跳就去扯，因为佢嗰个死呢副已经病緊，佢问佢朋友你想唔想上天堂， 即係大吉利是啊， 好好笑 过你个嘴啊， 好过瘾啊， 黐线嘅。 咁其实都 我覺得佢哋都 OK 嘅，又唔會話叫你飲啲乜嘢，又唔會叫你去賣淫。 其實嗱， 其實佢 OK 嘅，我覺得 我又冇翻過佢哋一個教會，咁但係同埋相對地，佢哋做嘅嘢，即係佢哋做嘅嘢又冇可能講啱啱講石安嗰啲咁得意啦，又係啊，即係起碼唔會拖住幾張公仔面上山頂等 UFO 先啦。咁我會覺得係 等完仲要 再飲茶， 再飲茶， 係啊，去飲茶咯。 nice 嘅佢哋 係啊，唔係啊，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咧即係。隔幾年，但係佢哋隔幾年就玩全世界末日嘅咯。隔幾年次次都有人信嘅喎。佢一再嚟投新包咧，今年賣唔去咧，隔多兩年佢都賣得去嘅。我應該相信係啊。但係喂，其實講咗咁耐咧，你啱啱講咗咁多啲所謂嘅邪教嘅特質咧，你有冇覺得同而家中共好似啊？其實都係嗱，係啦，都係要一金字塔形式啦。 我哋都冇講法輪功嘅。 咁法輪功法輪功佢係咪一個邪教？佢嘅教主佢哋拜佢哋係唔係拜教主㗎嘛，但係其實佢哋係類似一個氣功咁樣嘅形式咋嘛。 哦，咁因為佢都解決到呢個死後嘅問題㗎嘛。 即係佢哋覺得。 紅春宗教嘅特徵一定係我記得係解決三大問題就係你生存你嗰啲咁嘅你會唔會得到呢個幸運啦，未來你對未來預測唔到啦。 上天堂 咁最大个就解决咗你死后去边度呢呢个就係宗教嗰个咁嘅特性㗎嘛。 即係啲人有觉得我真係死同自己生前同自己 prepare 死后嘅嘢囉。 係啦咁你 吸人喎係咪 咁通常佢因为佢二端佢係有啲唔一样，但其实佢好大部分嘅讲緊嘅嘢或者佢读等嘅经都係好相似㗎嘛。 即係叫 所以就容易地溝就溝咗囉。你明唔明啊？ 溝咗啊！ 係啦，咁樣咯。咁所以都講下，唔覺有半個鐘頭啦。咁如果即係大家覺得有興趣，再想聽多啲嘅話咧，不妨 Facebook 留個言俾我哋。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詳細啲再講下啦。 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